第五章， 他们来到海那边，格拉森人的地方。耶稣一下船，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，从坟营里出来迎着他。那人常住在坟营里，没有人能捆住他，就是用铁链也不能，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，铁链竟被他挣断了，脚镣也被他弄碎了，总没有人能制服他。他昼夜常在坟营里和山中喊叫，又用石头砍自己。他远远的看见耶稣，就跑过去拜他，大声呼叫说：至高神的儿子耶稣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指着神恳求你，不要叫我受苦。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：污鬼啊，从这人身上出来吧。耶稣问他说：你名叫什么？回答说：我名叫群，因为我们多的缘故。就再三的求耶稣，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。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，鬼就央求耶稣说：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，附着猪去。耶稣准了他们，乌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，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，投在海里淹死了。猪的数目约有2000，放猪的就逃跑了，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，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。他们来到耶稣那里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，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，坐着穿上衣服，心里明白过来。他们就害怕，看见这事的，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。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。耶稣上船的时候，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，耶稣不去，却对他说：你回家去，到你的亲属那里，将主为你所作的是何等大的事，是怎样怜悯你，都告诉他们。那人就走了，在底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作了何等大的事，众人就都稀奇。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，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。他正在海边上，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艾路，来见耶稣，就俯伏在他脚前，再三的求他说：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，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，使她痊愈，得以活了。耶稣就和他同去，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，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，又花尽了他所有的，一点也不见好，病势反倒更重了。他听见耶稣的事，就从后头来，站在众人中间，摸耶稣的衣裳，意思说：我只摸他的衣裳，就必痊愈。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，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。耶稣当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，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：谁摸我的衣裳？门徒对他说：你看众人拥挤你，还说谁摸我么？耶稣周围观看，要见作这事的女人。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，就恐惧战惊，来俯伏在耶稣跟前，